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 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2:22。 北京时间的18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您好，我是曼宁。 您好，我是江宁。今天是2021年11月29号，星期一。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北京健康宝通勤标志上线一周，助力跨城通勤族出行。 故宫博物院试行所有开放日对未成年人免费开放。 多地出台生育假延长措施，如何保障落实？ 市场监管总局拟出新规，互联网广告不得等倒计时结束才能关闭。 奥密克戎是新毒王，从艾滋病患者身上进化而来吗？专家一一解析。 鉴于新冠病毒变异毒株奥密克戎全球性蔓延，日本将禁止外国人入境。 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刘继军，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刘工您好。 哎，江宁你好。 刘工，先请您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 好的。今天夜间呢，这个基本上是阴转多云的天气。前半夜呢，能见度还是不太好，大部分地方能见度是1到2公里，东部南部地区有些地方会小1公里。不过呢，这只是一种暂时现象。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这个后半夜有一次冷空气活动。他预计呢，就是在这个半夜前后到达北京，会给北京带来3-4级偏北风，至此呢，能见度就会转好了。风的话呢，一直维持到明天，明天白天呢，平均风力还有加大的趋势。整体来看呢，是4级左右。中午前后，在东梁下船的作用下，阵风可以达到7-8级。虽然明天的最高气温还有6度，但是呢，在这个风寒效应的作用下，那么大家在户外感觉到的温度也就是0度左右。所以说呢，大家应该是按照体感温度来调整自己的衣着。这次冷空气呢，在明天傍晚逐渐离开北京，夜间呢基本上就是风平浪静了。所以在这时候呢，气温会快速下降，预计后天的最低气温在-5度左右，天气是寒冷，出行早或者喜欢晨练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保暖。这个一号呢基本上就是逐渐的回暖，但是呢这个时间比较短一些，回暖的幅度也比较小，所以说呢最高气温恐怕也就是7-8度的样子。最低气温呢是这个3-4度，-3-4度。不过呢，这个二号后半夜还有一次冷空气活动，这次冷空气呢也会给北京带来3-4级的偏北风，气温呢并没有大幅度的下降，所以呢本周工作日最高气温基本上回落到个位数，也大部分时间应该是这个8到9度。最低气温在-3到-5度之间，江宁。 好，感谢刘工的介绍和提醒，再见，刘工。 再见。 我们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转多云，偏北风2级左右转3-4级，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7-8级转2级，最高气温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 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20到40，空气质量级别1级，属于优。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 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记录北京新闻动态，新闻2021，关注发生在北京的重要新闻。从11月17号至今，北京实施禁返京新规近两周，日前已经推出北京健康宝通勤标志。记者从北京铁路部门了解到，目前车站工作人员会在旅客登车前进行防疫查验，只有通行标志的旅客查验合格之后可以直接进站，免查其他证明。不过，如果通勤人员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已经超过14天的有效期，通勤标志将会消失。 此前，北京为了方便通勤人员出行，在北京健康宝内推出了通勤标志，符合相关标准的通勤市民就会被纳入到北京市构建的通勤人员数据库，在点击健康宝内的自查询时，这一标志就会出现。 据了解，京津冀通勤族通过京外铁路车站乘车进京，车站呢会查验工作证明、14天内核酸阴性证明以及北京健康宝的绿码这三项证明，符合条件的可以进站乘车。那如果持有通勤族的北京健康宝的通勤标志呢，车站只要查验通勤标志就可以直接进站了。 另外，本台记者探访了近一周以来通勤标志为跨城通勤族们出行带来的体验，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宗小畅的报道。 从本市严格禁返京管控新政实施以来，为最大程度方便环京地区通勤人员需求，北京健康宝11月20号发布新版本，上线了通勤标识，并优化功能布局。经常往返于京津两地的通勤族吕先生，首选出行方式是乘坐京津城际列车。他说， 最早刚出这个政策的时候，大家可能有一点点紧张，现在基本来讲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天津的几个火车站查验的模式是，第一，如果你要有北京健康宝通勤的标嘛，直接就可以上行的，或者有14天的核酸加上你的通勤证明，再或者就是有48小时的核酸，三者有其一就可以。到目前为止，大家还没有感觉麻烦不便。 家住燕郊的张女士平时开车到国贸地区上班，单程通勤距离30多公里。在北京刚开始实施禁返京政策初期，她曾遇到过大数据乌龙。 刚开始进京的话确实是挺难的，开车自驾基本上都得在一个半小时以上才能过检查站。之前的大数据统计还不是比较全，就像我这种通勤的，我遇到的在检查站检查的时候显示也是非通勤，需要出示行程码再加上核酸的一个证明才能正常的通过。在检查站再打开行程码，这样的话每辆车基本上耽搁30分钟的时间。 根据环京地区通勤人员通行政策，健康宝标注了通勤标识，证明相关人员是通勤人员，同时核酸检测在有效期内。机动车在通过检查站时将被自动识别，符合通勤条件的可快速通行。张女士回忆，在11月21号周日，她的健康宝上出现了通勤标识。 周一上班的时候就很通畅，现在扫上车牌号之后就会显示请通行，可以直接过的。 这时间大概节约了有多久呢？您估计 肯定得一个小时以上，效率还是挺高的。可能有的时候进京要严的话还是需要查身份证这样，然后就希望检查站那边检查速度要快一点。还是觉得路上比较堵吧，通燕高速耿张出口呢每天都堵。 李女士每天早上乘坐893路从燕郊到通州区上班，她的北京健康宝也被大数据自动赋满了通勤标识。 我是自动就有那个标志了，我们是每周进京5天到6天，过往有进京检查的时候工作证明居住证明这些在去年都开过了。我坐893走路过检查站，在白庙那个地方上车，就是过了检查站之后的北京界内上车。这一周改善非常多，交通出行的情况都很好嘛，通勤标志很可能对是对大众普遍的速度提升。 从本市禁返京相关政策开始执行到现在已临近14天，对于11月17号前做了核酸检测的通勤人员来说，上一次检测证明即将到期。公安部门提示，请大家关注自身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的有效期，提前做好核酸检测，确保届时顺利通行。

但是中和水平下降XX倍并不意味着有效率下降XX倍，只要中和抗体水平足够高，疫苗仍然可以提供有效保护，尤其是在预防重症方面。从新变异毒株在南非两周的扩散速度来看，奥密克戎的传播能力很强，是否会达到德尔塔的水平，未来几周内会有答案。由于核酸检测的靶序列之一是新冠病毒相对保守的一个区域，因此突变不会影响核酸检测。奥密克戎可能影响的药物是抗体药物，原因和疫苗相同，但是对于目前的口服小分子抗病毒药物几乎不会有影响。那么新毒株是从艾滋病患者体内进化而来的吗？艾滋病患者有免疫缺陷，感染新冠病毒后，体内的病毒长时间不能被清除，确实有可能为新冠病毒的变异提供温床。根据经验推测，这种出现如此多突变的新变异体可能是慢性感染所致，来自于免疫缺陷的人群。至于这个免疫缺陷是由于艾滋病、其他免疫缺陷疾病，还是肿瘤患者在一些治疗中造成的，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再来关注，近日国家气候中心对外发布消息称，根据最新海温监测数据显示，2021年10月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拉尼娜状态，预计冬季可能会形成一次中至弱的强度的拉尼娜事件。 专家介绍，拉尼娜是指发生在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大范围持续异常偏冷的现象，它会引起地球气候的异常。根据预测，拉尼娜状态会在未来3个月持续，并可能在冬季，也就是2021年12月到2022年1月达到峰值，形成一次弱到中等强度的拉尼娜事件。 拉尼娜对全球以及我国的气候有哪些影响呢？从全球影响来看，多数拉尼娜事件发生时，南美沿岸附近地区降水减少，而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东部则降水增多。非洲中部、美国东南部等地常发生干旱，巴西东北部、印度和非洲南部等地则容易出现洪涝。 至于对我国气候的影响，可以从气温和降水两个方面来看。在多数拉尼娜事件达到盛期的冬季，影响我国的冷空气活动比常年更加频繁，而且强度偏强。我国中东部大部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低的概率较大，而热带和副热带地区由于受到拉尼娜事件影响，会导致我国南方地区的水气条件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差，不利于形成降水。 专家表示，从历史数据来看，拉尼娜年呢，我国冬季中东部地区气温往往偏低，但需要特别指出，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影响我国冬季气候的因素更加复杂。除了拉尼娜事件外，还有北极海冰融化、欧亚积雪变化以及其他海域的海温异常等因素影响。 再来关注最近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浙江等多个省市的育龄女性切实感受到一波政策的温度，迎来生育假的延长以及多项配套措施。以北京为例，北京市修订了《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条例明确，女方除享受国家规定的98天正常产假之外，享受的延长生育假由30天调整为60天。 同时，女方经所在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同意，可再增加1到3个月的假期。此外，在子女满3周岁前，夫妻每人每年可以享受5个工作日的育儿假。更为人性化的是，夫妻双方经所在单位同意，可以调整延长生育假、育儿假的假期分配。 一时间，社交媒体讨论热烈，有人表示自己的孩子生早了，没能享受到这一波政策红利。有人担心女性就业率是否会因此而下降，还有人忧虑企业，特别是中小规模的民企能否扛得住。 各地纷纷增加生育假，是对国家三孩生育政策的积极呼应和具体化，对此应当持开放态度。但是要真正落实这些措施，有一些细节还需要理清。比如，延长生育假带来的成本该如何合理分配？怎样避免政策请客企业买单？今天我们就此采访了中国社会保障学会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鲁泉，来听听他的看法。 这次关于生育假的这个政策受到了大家普遍的关注，我觉得从成本的分担的角度来看，首先我们要辨别清楚，或者首先我们要去分析生育行为它到底是一种什么行为，或者是说生育行为本身的性质是什么。我觉得生育行为这个微观层面上来看是一个家庭行为，是由夫妻双方共同决策的这样一个生育行为。但是生育行为的结果，也就是说出生率，包括这个孩子长大了之后的这个人口的数量， 却又是国家宏观经济发展变量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它决定了未来的这个出生率，决定了未来的劳动年龄的人口，所以它看上去是一个微观决策，但是却是一个宏观变量。因此我们说生孩子这件事情是家庭决策，但是生孩子的结果不仅对家庭有影响，对社会对国家都会有影响。那如果我们认清楚了这一点，我们把生育行为从一个简单的家庭行为认为是一种社会行为或者是一种国家行为的话，那就意味着多方都要为它来去分担这个带来的成本。比如说这个社会或者是这个国家，我们现在有这个生育保险制度，那生育保险制度就意味着女性在这个生育的费用由这个生育保险来支付，那女性的这个在这个抚养孩子期间的一些生育的津贴也应当由生育保险来支付。那这个时候我们说它就不是完全由企业来去承担了，那这就意味着是由一个社会保险基金作为第三方的支付来去承担。所以我觉得目前因为生育保险的制度的覆盖面还比较窄，主要是城镇的一些国有企业的女职工，所以呢大部分的这种生育的女性可能还没有办法享受到这样的生育的保险。那么未来我们要不要从生育保险走向生育津贴生育保险就意味着我们要缴税，那津贴就意味着国家是从财政中间拿一笔钱来去支付这个抚养的这些费用，那就意味着有一个共同的分担机制了，而不仅仅是由这个企业来去承担。 嗯，在网友的评论当中，我们看到对于新政女性最关心的问题是生育假延长了，就业歧视可能会更严重，职业发展也可能因为生育遭遇瓶颈，如何才能最大程度减轻生育假对于女性就业带来的负面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鲁泉的观点。 这个女性呢，因为在整个职业生涯中间，既要进行人口再生产，就是我们说的生育行为，同时还要进行社会再生产，就是我们说的就业的行为。那这个时候，因为出现了这个生育的行为，有可能就会使就业的这个过程中断。那为了防止出现这样的就业歧视，我们认为在这个抚养孩子的这个问题上，应当从简单的女性视角变成家庭视角，也就是说男性也需要参与到儿童或者是孩子的抚养过程中间。那这时候对于一个企业而言，他无论是雇佣女性劳动者还是雇佣男性劳动者，女性有产假，男性就应当有陪产假，女性有这个育儿假，那男性也应当有育儿假。那这个时候他无论是雇佣男性还是女性，他所带来的成本就是一样的，这样才能够真正的防止出现这种性别的歧视，让女性能够在就业和家庭之间能够找到平衡。 是，我们看到有些人说啊，这个北欧一些国家是男女同休产假的啊。那么在这个提高生育率的配套政策方面，国外有没有一些这个比较成熟的经验可以供我们借鉴？包括从我们中国国情出发，除了延长生育假，您觉得还有哪些方面需要积极探索呢？ 是的，因为西方有一些发达国家啊，比中国可能更早的遭遇到了人口的老龄化以及出生率的下降。那么从全球来看，那主要的措施大概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儿童津贴，或者叫育儿津贴，或者叫家庭津贴。简单说，就是说你生了孩子之后的一些成本，可以由国家或者是由这个社会保险来去支付，这个是现金的方式。那第二种方式呢，是提供服务。就比如说我们生了孩子之后大家可能觉得说要这个耽误我这个工作的时间，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些社会服务来替代家庭服务的话，那这个又给大家生孩子或者是养育孩子的成本又进一步的下降，或者是说在时间上能够更好的平衡。比如说我们现在有托儿所，但托儿所针对的是3到6岁的，那我们是不是还要有托育，或者是这个比3岁以下的这些孩子是不是还要有这种社会化的服务？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现在主要采取的就是假期。那么在这三种方式中间，其实我们看到的效果，第二种方式是比较好的，也就是说大家主要是担心时间上的平衡。因此如果我们能够有更好的社会服务，高质量的育儿服务，能够不仅某种程度上替代家庭，或者某种程度上去支持家庭能够度过0到3岁这样的一个抚幼的时期，那我相信对于这种生育率的回升可能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生育这个行为本身是极其复杂的，受到了夫妻双方的包括婚育观念啊，然后甚至还包括一些疾病谱的变化呀，收入水平啊，这个教育程度啊，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所以呢我们现在只能够为让那些想生孩子的尽量减少负担，使得生育意愿能够更好的转变为生育行为，但是结果或者是效用怎么样，恐怕还需要中长期的这种观察。 再来看市场监管总局拟出新规，互联网广告不得等倒计时结束才能关闭。 近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就《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稿针对当前互联网广告发展新情况和新业态，明确将以互联网直播等方式直接或者是间接的推销商品或者是服务的商业广告、跨境电商广告纳入调整范围，进一步强化对弹出广告、一键关闭、植入广告等领域的制度规定。 意见稿指出，以启动播放、视频插播、弹出等形式发布的互联网广告，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不得有下列情形：没有关闭标志或者需要倒计时结束才能关闭，关闭标志虚假，不可清晰辨识或定位，实现单个广告的关闭需经两次以上点击，在浏览同一页面过程当中关闭后继续弹出广告，以及其他影响一键关闭的行为，同时不得以欺骗误导方式诱使用户点击广告。 针对直播带货行为，意见稿提出，互联网直播内容构成商业广告的，相关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应当履行互联网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或者广告代言人的责任和义务，不得利用互联网直播发布医疗、药品、特殊的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医疗器械或者是保健食品广告。 此外，意见稿还强化了互联网平台经营者责任，明确了互联网平台经营者配合广告监测、协助监管、提供统计数据等义务。 相信大家对盲盒这种新消费玩法已经不陌生了，但您可能不知道，盲盒商品也在向未成年人渗透，还披上了文具的外衣。近日，上海市消保委发布未成年人盲盒消费调查报告，指出盲盒商品存在溢价现象、交易不公平问题，未成年人更容易购买成瘾。 上海市消保委调查发现，文具盲盒溢价明显，二级市场有炒作嫌疑。以某电商平台售价为例，晨光梦境下午茶系列中性笔盲盒一共14种普通人物款加2种隐藏人物款，如果随机发货，一支是6.8元，指定普通人物款7.8元，如果指定隐藏人物款，价格竟然高涨到68.8元。但是如果脱掉盲盒的外壳，当作普通中性笔售卖，零售均价都在3到4元左右。 同时上海市消保委还发现，盲盒可以指定，或许意味着商家呢可以控制概率。如果按照盲盒不打开不知道里面是什么的玩法，为什么多家文具店铺都出现了指定款、必中、必出隐藏款等等肯定的字样？到底是商家提前将盲盒拆封，还是盲盒游戏隐藏着某种规则呢？ 另外，一些未成年人会因为同学之间的讨论话题而开始购买文具盲盒，会因为抽到隐藏款、热门款成为同学们羡慕的对象，从而获得成就感和满足感。 此外，未成年人购买文具盲盒往往是为了心理上的愉悦体验，而不是为了文具的实际价值。拆盲盒最大的快感来源于拆开的瞬间，行为成瘾这一风险在未成年人群中尤为突出。 基于盲盒的未成年人社交行为容易催生未成年人攀比心理，不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对此，上海市消保委建议出台专门措施，对针对未成年人的盲盒销售行为进行限制和规范。 好的，北京时间的18:42，我们进一小段广告，稍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您将会听到，鉴于新冠变异毒株奥密克戎全球性蔓延，日本将禁止外国人入境。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百安居双十二百城狂欢购，购建材满3000，最高立减500，前装修购建材再减5%，更多好礼详询店内。 双十二前装修购建材就来百安居。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以广播级设备技术护航，满足企业线上发布需求，提供直播方案设计、场地技术支持、安全服务保障，一站式解决方案。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好，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1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鉴于新冠病毒变异株奥密克戎全球性蔓延，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宣布，日本将禁止所有外国旅客入境，11月30号起生效。据日本共同社消息，这一措施暂定持续1个月。 此外，报道还表示，日本每天入境人数限制26号刚刚由3500人增加到5000人，但由于奥密克戎毒株的蔓延，这个数字再次被降到了3500人。此外，新防疫措施还规定，从英国、德国等14个国家归国的日本人入境时，需要在指定隔离14天。 除此以外，据路透社11月27号报道，为了防止疫情入侵，以色列宣布将会关闭边境，禁止所有外国旅客入境，成为全球第一个因为奥密克戎毒株而封锁国境的国家。 那么该如何看待日本如此严格的防疫政策？中国作为日本的邻国，是否会受到影响呢？就此，我们今天采访了亚洲通讯社社长徐静波，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我觉得这是日本政府啊，吸取了德尔塔病毒我国侵入日本以后给日本带来的一个迄今为止最大的一个疫情的这么一个教训。因为德尔塔病毒在今年四月份被发现，当时的原因是因为对外国人的入境没有采取一个很严格的限制措施，甚至没有实行很好的酒店隔离，这使得德尔塔病毒呢侵入了日本。那么在今年的夏天开始呢，导致日本出现了第四波、第五波的这么大的疫情，许多人因为得不到救治呢，死在家里面。所以有了这个教训以后，岸田政府这次采取的一个很迅速的措施，可以讲是世界上第二个全面禁止外国人入境的这么一个国家。那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呢，其实日本已经从纳米比亚来日本的一个入境者身上呢，已经发现了这个阳性。目前这个为是不是感染了南非这个新型变异病毒，目前正在检测过程当中，但是可能性很大，因为纳米比亚这个国家也是被列入日本目前严重关注的9个这种新型疫情感染的国家之一。所以日本也担心，万一这个新型的变异病毒侵入日本的话，可能日本又会遭受新一波的疫情的袭击。这是两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那么从日本政府和日本社会的角度来讲呢，为了保护现在已经取得的这个抗疫的成果，日本已经将近一个月它全国的感染人数一直徘徊在100到200之间，也就是说日本的这个疫情啊基本上已经处于一个平息的状态。那么为了保持这种很好的这一个抗疫的成果，所以呢日本觉得社会上下也好，政府上下也好，都应该觉得应该阻止这种新型的变异病毒的入侵。从日本角度来讲呢，日本呢像旅游业、交通业、一些餐饮业这两年来受到疫情的冲击很大，所以一部分人也因此失业，或者说减少了工作时间，他们的收入呢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那么从日本政府来讲，这次制定了55万亿日元的振兴对策。那么这个经济振兴对策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振兴日本的经济，第二个方面呢，是为了救济一部分生活陷入贫困的家庭、个人和中小企业。所以这个政策的实施呢，应该来讲会有助于整个日本经济呢，进入一个全面复苏的阶段。但是如果新的变异病毒侵入日本的话呢，将会对日本目前已经取得的抗疫成果，同时对日本政府将采取的经济振兴政策呢，会带来一个致命的打击。所以这也导致了日本政府在一两天的时间里面马上做出了一个全面锁国啊，禁止所有外国人入境的这么一个断然的措施。那么从目前的日本媒体的反应来看，日本社会国民大家呢都很赞同我支持岸田政府所采取的这么一个决然的措施，觉得这有助于日本保持更长时间的这个疫情的平息。 嗯，那么是不是由此可见，岸田比他的前任还有他的前前任首相相比来说，对于防疫更为谨慎呢？ 疫情已经发生近两年，那么日本也经历了从安倍，然后到菅义伟，到岸田的三任首相。那么从安倍的这个执政的情况来看呢，因为疫情刚刚开始爆发，其实许多的做法也不是很清楚，所以呢初期的对应呢相对来说还可以，也给美国国民包括在日的外国人都发了10万日元的这个生活补助，中小企业也获得了许多的补助，餐饮店 每天能够拿到一定的补助。但是呢，日本疫情最为严峻的其实是建议为在任期间。那么建议为在阻止印度德尔塔病毒入侵过程当中呢，确确实实他的手段不够严厉，也使得这个病毒侵入日本以后马上引起了日本最大规模的这个第五波的疫情。所以一下子日本的感染数在短短的几个月里面达到了100多万。所以岸田这次上任以后啊，他把控制疫情也作为自己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自治目标。所以这次新的病毒产生以后，对于他来讲，阻止这种病毒侵入日本，阻止日本的疫情进一步扩大，是他执政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关键。目前有37万外国人在过去两年当中已经拿到了日本入境的这个许可证明，但是呢未能拿到日本的入境的签证，所以还不能来日本。尤其许多的中国留学生，那么在所有的外国留学生当中啊，所占的比例要达到60%以上，就大部分都是我们中国的留学生，那么现在呢也难以进到日本。所以日本采取了新的锁国的政策，禁止所有的外国人入境，也包括了禁止所有的留学生，包括我们中国的这个技能实习生来日本工作，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的孩子们留学生，包括实习生，包括商务人员来日本进行这个两国的这个经贸交流，都会带来很大的影响。 好，我们再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来关注上周五奥密克戎新冠变种病毒呢，让市场的担忧情绪加剧。相关的分析，我们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的外汇交易员金鑫。金鑫你好。 主持人好。 那么金鑫，奥密克戎的这种变种病毒对于市场有怎样的影响呢？ 那么影响呢，主要是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呢，它直接打压了一些资产的价格啊，美股啊、美债啊、还有原油啊，都有比较大的一个反应。上周五呢，美股三大股指呢是都下跌了超过2%，其中呢多个航空股的下跌是超过10%，然后呢美债的收益率是暴跌了16个 BP， 美油下跌了13%，日油下跌了11%，那么这也带动了美国的10年期通胀预期是跳水了7个 BP。这些呢主要是因为市场恐慌变种病毒会突破疫苗的保护，重新使得交通中断、生产停滞，从而阻止经济的复苏。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变种病毒它减缓了市场对于美联储加息进度的一个预期，因为经济恢复可能停滞嘛，所以说市场对于美联储加息的速度就没有之前那么乐观了。那么美联储将于明年6月份加息的概率呢，由之前的77%下跌了15个百分点，现在是62%。那么这也减缓了金银等贵金属下跌的幅度。主持人。 那么另外我们看到今天市场呢是有一定的回暖，包括原油包括金银的价格都有所回升，那么这是否代表着奥密克戎的这个变异毒株给市场带来的恐慌情绪是已经过去了呢？ 今天呢价盘时段确实市场是有些回调，不如呢我们看到现在涨了已经超过4%了，白银呢也涨了1%，美债的收益率呢也回升了5个 BP。 可以说突发事件带来的这种恐慌情绪，就疯狂的抛风险资产买美债的这种情绪已经是基本上缓解了。但是呢这并不等于说奥密克戎变种病毒对市场的威胁已经消失，现在欧洲地区是比利时、英国、德国、意大利等国都宣布有奥密克戎的感染病例。那根据医学专家的说法，这个病毒到底威胁有多大，那可能至少还需要2周的时间来收集数据以进行评估。比如说市场包括各国央行的政策制定者也是在密切关注奥密克戎的进一步的情况。从我个人的观点来看，除非奥密克戎在致死率上有较大的突破，否则可能不足以扭转美联储逐渐收紧货币政策的这么一个趋势。而且呢因为它会集中打压通胀这一端，就是说部分跟通胀正相关的资产可能会结构性的承压。主持人。 那么今天再来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 好的，美元对人民币报6.3819，欧元对人民币报7.2025，英镑对人民币报8.5137，加元对人民币报5.0087， 澳元对人民币报4.5653。 好，感谢金鑫的点评，再见。 再见。 嗯，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好，其他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看。世界卫生组织28号呼吁，暂不清楚新冠新型变异毒株奥密克戎是否传染性更强，或者可能导致更多严重疾病。各国无需因为担忧这一新型毒株而贸然针对南部非洲国家实施旅行禁令。 嗯，世卫组织非洲区域主任穆蒂表示，旅行限制可能有助于减缓新冠病毒传播，但也会给各国的国民和民生造成沉重的负担。如果要实施旅行禁令，应当以科学和国际卫生条例为依据。 南非24号首次向世卫组织报告发布新型毒株以来，除了博茨瓦纳等非洲国家，比利时、荷兰、澳大利亚等国也发现了确诊感染这一毒株的新冠病例。以色列、摩洛哥、美国等国已经宣布对南非及其周边国家实施旅客和航班入境限制等措施。 世卫组织的一份声明当中表示，目前没有发现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症状与其他变异毒株不同。世卫正在加紧与卫生专家合作，以研究这一毒株对现有防疫措施和疫苗的潜在影响。最早通报的病例当中，感染奥密克戎毒株的多为年轻人，且病情较轻，但需要了解这一毒株的严重程度，还需要花费数日甚至数周。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29号说，预计2021年全球旅游业因为新冠疫情损失2万亿美元。尽管部分地区旅游业有所回暖，但是整体复苏步伐仍然缓慢而脆弱。 根据这项预测，2021年全球国际旅客总人数比2019年减少了70%-75%，和2020年情况大致相同。在遭受疫情冲击之前，2019年全球国际游客总人数为15亿人。 据世界旅游组织统计，2020年全球旅游业因为新冠疫情损失2万亿美元，成为受疫情严重影响最严重的行业之一。除了各国民众因为疫情难以旅游，油价上涨、供应链不稳定等因素都影响到全球旅游业收入。 从地区来看，亚洲南部、加勒比海地区，还有海岛，还有欧洲南部，近来呢旅游回暖的情况是比较明显的。那部分地区今年第三季度接待游客人数逼近甚至是超过了疫情前的水平。那其他许多地区的旅游业呢则毫无起色，国外游客人次与2019年相比减幅达95%。 好，那么在节目最后再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转多云，偏北风2级左右转3-4级，最低气温-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7-8级转2级，最高气温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 来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为20到40，空气质量1级，属于优。 今天的新闻2021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曼宁、江宁，责任编辑杨迪、曼宁、江宁，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我们节目的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见外14号， 也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在微信当中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 您也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再会。 安居双十二百城狂欢购，购建材满3000，最高立减500，前装修购建材再减5%，更多好礼详询店内。 双十二前装修购建材就来百安居。 绿水青山探寻红色足迹，小院串门开启心灵奇旅，颐和永定京西人，紫气东来门头沟。11月29日，第15届永定河文化节正式启幕。